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2年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。众魔外道皆不能坏，从这看起。众魔前面有注解，外道，什么是外道？与佛教之外列道者，行于智理之外者，皆名外道。这外道这边有两个意思，有浅深的不同。第一个意思比较浅，与佛教之外列道，建立这个道教。为什么？因为佛的教法是从内发的，它不是从外面来的。大乘经教佛常讲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从内心里面去求，这是佛道。从心外求法呢，那都叫外道。是这么个意思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所以佛经称为内典，它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跟记问之学不一样。我们读的多，看的很多，听的很多，这都从外来的，不是从内的。内是什么？那是悟。最明显的例子，学佛的同学都不会陌生。你看看六祖坛经，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也没有听过讲，在黄梅虽然住了8个月，五祖分配他的工作是舂米破柴，是在道场里面做苦工。这个寺院里面有讲堂，他一次没去过。寺院里都有禅堂，他一支香也没做过。换一句话是，行门解门都没有。最后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。为什么？他开悟了。开悟之后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他全懂。他不认识字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。念的人迷惑，他讲出来之后让你听了，你也开悟了。头一个是在逃难路中，路途当中遇到的。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大涅槃经，天天读诵。这一天慧能大师遇到了，能大师坐在旁边，他在那读经。念完之后，慧能大师把这念的一段意思讲给他听，他非常惊讶，怎么讲得这么好，捧着经本向他请教。他说，我不认识字，你不要拿经本给我看，你不认识字为什么讲得这么好？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，内学，这叫佛法。 这个例子太明显了。啊，那什么是内，什么是外呀？开悟了是内呀。佛法最可贵的是开悟啊。为什么会开悟？心清净了就会开悟。那我们这个经题上表示的很明白，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清净平等后头那个觉就开悟了。啊，清净是定，是真心；平等是更深一层的真心。大彻大悟啊！啊，得清净心开悟，不是大彻大悟，不是阿罗汉得到的，辟支佛得到的，得到清净，菩萨得到平等，大彻大悟啊，就成佛了。慧能大师大彻大悟。从哪来的？从清净平等来的。清净平等跟认识字不认识字，跟学不学过的真的没关系。给我们做这么好的榜样啊！啊，这内外你就清楚了。啊，所以没有界定，这个智慧，这不叫智慧。叫知识，都是从外头来的啊！知识，所以今天整个世界会出现这些麻烦，社会动乱啊，灾难频发，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智慧，全是知识啊！知识能发现问题，不能解决问题。智慧能发现又能解决，而且没有后遗症。为什么？智慧的心纯净纯善啊，知识的心不然，知识的心是凡夫心，有情执，有分别，有妄想啊，智慧的心没有，智慧是真心。佛法讲内外从这里分的。如果我们学佛出家了，也受戒了，一生弘法利生，我们的情执没放下，我们的分别执着没放下，你一生所学的所教的同是知识，经典的知识，经典智慧你没有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可是往生西方世界可以，知识没有智慧也能往生，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叫待业往生啊，你这些业障习气可以带去，这个法门就殊胜了啊！没有定慧生到极乐世界，生凡圣同居土；有定没有开智慧，生方便有余土啊！智慧开了，生十报庄严土，就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开方便之门呐！要不然，凭我们凡夫千年万世的修行，都不能入其门。这个入门好难呐！啊，《金刚经》大家非常熟悉。就以金刚经的标准来看，我们几个人可以及格啊，入佛门小学一年级 金刚经上告诉我们，要破四相，你才能入。啊，也就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才能入门。谁有能力？金刚经的后半部，入大乘之门。啊，前半部是小乘之门。四相破了，真虚脱环，小乘出果。后面四句是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不但相没有了，念头都没有了。那个见是意念，念头都没有了，入大乘之门。啊，大乘之门是谁呢？华严经原叫初住菩萨，啊，初住以上大乘，啊，小乘没有份的，小乘只能破四相。我们今天连破四相的本事都没有。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，啊，虽然这个地位不是很高，可是十方菩萨都向往。为什么？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到极乐世界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可不得了啊！这就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，到那里享他的福报。凡圣同居土就像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身份，享受什么样福报？享受化身菩萨的福报，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待遇是化身菩萨的待遇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就会感恩阿弥陀佛了。不但物质生活替我们照顾到那么样的圆满周到，不但人间不能比，天上都不能比，都比不上他。同时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说法，没有休息，这是什么？弥陀布施我们的智慧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定？为什么放不下呢？没搞清楚啊！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全搞明白了，全清楚了，那你就全放下了。放下就是本来佛，你本来是佛吗？啊，你就回归自信了，返本还原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大乘教是证得究竟圆满的妙觉果位。啊，所以菩萨有智慧，这个智慧真智慧，用金刚来比喻。啊，他有金刚智慧，所以众魔外道皆不能坏。 菩萨看到众魔外道，如如不动啊。不会受他们影响。啊，所以这个外道啊，第一个意思搞清楚了。第二是行于智理之外者，这叫外道。这从理上讲，智理是什么呢？是性德，与自信相违背的，这是外道。啊，那自信之理有标准吗？有。慧能大师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就这句话了。世尊在华严经上讲得更清楚更具体，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有这三样东西啊。第一个有智慧啊，这是自信本具的智慧，你看不学全都知道了，只要见性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经全知道，这个世间圣贤讲的通他也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说的他全知道，到底是什么？不离自性啊。你只要见性了，你就全都知道了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，一切法是你真心所现的，是你真心所生的，既然是自己真心所生所变，哪有不知道的啊。连虚空法界都是真心所现的，所以这个智慧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啊，智慧如是，德能如是，相好如是，没有一样不如是。啊，你自己本来具足万德万能。啊，你本来具足无量的相好。啊，今天变成这个样子。能不好好想想吗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迷了，迷成这个样子啊！啊，除了遇到佛法，你有回头的这个机缘之外，你再找不到机会了。换一句话说，除了佛法，你回不了头。那佛法对我多重要，佛法对我有多大的恩德，你才会知道，知恩才晓得报恩 啊几个人知道佛法对自己有多大恩德？不知道啊。那我们这一生遇不到佛法，永远在轮回，决定没有出头之气啊！遇到之后也还得缘分，得要有善根，有福德。所以世尊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彼国就是极乐世界。我们遇到佛法是缘呢，缘有了。啊，什么是善根呢？真相信是善根。真听懂了，真明白了，这是善根。啊，真相信了，真懂了，肯不肯干呢？真肯干。真正希望这一生往生，这是你的福报啊，无比殊胜的福报啊！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吗？还有福报能够想没有了，找不到了，世间出世间都找不到，第一大福究竟圆满的福报。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这个说法真的太高了。化身菩萨的境界，我们把它降下来，降到我们现在的身份啊，我们居住在地球上这个环境，行于智理。这个智理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国人常讲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，这是智理。为什么？它跟信德相应，完全从信德里头流出来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伦理只有五条啊。第一个，父子有亲，亲爱；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这是信德，这是智理。违背这个道理，灾难就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乱了，你的心乱了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心乱了，你的家乱了，你的社会乱了，你的国家乱了，你的世界乱了，你居住的地球乱了，就这么来的。这一点不假了。这个东西能不要吗？现在就大家都不要了。啊，都是自以为聪明，认为古人很笨，古人很愚痴，没有现在人聪明。现在人像发明光或者发明电，啊，发明这些科学工具，啊，认为我们的聪明智慧超过古人太多了，啊，古人哪比得上我们呢？啊，可是你读读古人的书，再细细想到现在的社会跟古人对比，古人虽然样样好像笨拙，但是他一生快乐，他一生幸福。我们现在超过古人，但是我们在受罪啊，我们富贵都不落啊， 古时候人不但富贵落，贫贱也落，没有不快乐的。啊，素富贵，他安于富贵；素贫贱，他安于贫贱。社会祥和和谐，跟现在不一样啊！人与人之间互相礼让啊，没有竞争啊，互相关怀、互相照顾、互助互过、合作啊，像兄弟姐妹一样啊。但现在兄弟姐妹都不能比了，现在兄弟姐妹过不过，谁也不过谁。啊，为了争遗产还上法庭，你称什么话？在古时候不被人笑话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个个都退让啊，没有争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读古书跟现代我们这个生活一相比较，你就能够觉悟了。啊，古人不是不能发明这些东西，他有智慧，智慧高过知识。啊，佛经上讲的许多东西，这科学的原理原则，现在讲最尖端的东西他都说得很清楚啊，三千年之后的今天，最近的科学家才发现啊，发现跟佛讲的一样啊。佛不能发展科学吗？为什么不发展？他知道科学带给人类是灾难，好处有一点，不值得啊！你得一分好处，你要付出99分的代价，非常惨痛啊。他不能做，不忍心做啊，那么他们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帮助众生觉悟，这是从根本就起，真正觉悟了，真正证果了。不要说别的啊，只要你证到小小果，就是虚陀洹啊，我们今天用手机觉得很了不起了。手机上你看可以看到照片，一面讲话一面看到对方，就像面对面一样，这个不得了了。虚陀洹要不要？不要。虚陀洹有天眼通，有天耳聋啊，朋友在远方谈话听得清清楚楚啊，他在那什么样的，他看得清清楚，他天眼看见啊，哪要这种仪器呀？这个都笨拙啊！啊，如果你真的二果了，你又多了两种能力，这就自性本能呢，啊，就现出来了。他心通，虚命通，别人心里想什么不知道，我们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干什么知道。啊，阿罗汉能看过去500世，啊，能看到未来500世，他怎么会没有这个能力呢？这利用这些机械的，这费多大劲啊！啊，而且常常有故障， 如果电没有了，它就不能用了。啊，那要到三国的话，这飞机都不要了，轮船也不需要了。它有神足通。啊，神足通是飞行变化，想到什么地方，念头一想，你的身体已经到达了。啊，那你就看这些交通工具，这太笨了，这笨人干出来的事情啊！啊，证到阿罗汉果，六种神通具足，叫漏尽通。漏尽通，烦恼全没有了。啊，对。顺境善缘，逆境恶缘，心完全是平等的，完全是清净的。啊，念念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不生情执啊！啊，这跟这是小果小成，没跟你说大成。啊，小果尚且如是，何况大成？啊，所以治理重要啊！啊，现在人讲真理啊，与真理相应的，这是佛法；与真理相违背的，叫外道。下面引资持记云：言外道者。不受佛化，别心邪法，这是讲人啊，从人事上讲啊，有一类众生不接受佛的教诲啊，我们现在讲他不信佛，他信别的教啊，那么这也算是外道啊，完全从现实人事上来说啊，这是外道。天台净明书，净明是微末接近啊，云法外妄解，四乘外道啊，这又是个说法。法外，这个法是佛法，与佛法所讲的不相应啊，与佛法所讲的相悖，这称为外道啊，这个道是道门啊。又圆觉经记注曰：心行离外，故名外道。这是从心性上讲的啊，我们心里面的思维，行是言语跟行为，违背了真理，这叫外道。啊，那么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说，我们违背了五伦。父不父子不子，违背了五常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，换句话说，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这是外道。违背了四维八德，四维是礼义廉耻，无理无义无廉无耻，违背了八德，八德是孝悌忠信仁爱和平，这叫外道。又具舍玄义， 学拐地理，随之往前，不凡内学称为外道。这是对学佛人讲的。我们用错了心，走错了方向。啊，我们所学的是违背了心德。啊，这个理是自信。如果能够明理见性，你没有学过戒律，你的言行举止自然合乎戒律。为什么呢？戒律是从心性流出来的，你见性没学过，必然入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叫道共戒，道明白了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都在道上啊，那戒律就是道啊，一条条写出来了，你没有学过做出来跟他一样的，一点都不会违背啊。定功戒，定是心地清净平等啊，这些规矩没学过他自然温和。啊，所以地理重要啊，不能随自己的情志啊，忘情不行啊。啊，随身忘情叫不烦内疚，不知道回光返照，不知道反求诸己啊，那这一类的都叫外道。所以佛法的外道范围非常之广啊！啊，自古以来，多少学佛的人，结果是变成外道啊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啊，自己现前不知道，死了以后就知道了。为什么死了以后他不是跟佛在一起？真正修得好的有功夫的，他跟魔在一起，跟妖怪在一起，妖魔鬼怪，跟他们在一起。啊，那是哪一类呢？最著名的修罗罗刹，他到哪里去了？啊，路走偏了，走歪了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世尊两句话：佛法无人说，虽智不能解。这两句话太重要了啊！所以佛法的时候一定要师承，老师是关键的。初学的时候不知道邪正呢，不知道真假了，没有这个能力来辨别，所以依靠老师。啊，老师给你选择，老师给你指路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东方学术事出事法，没有不讲究师承的。啊，古谚语有所谓： 良师出高徒啊。世间法也如是啊。啊，那我们选择老师，选择法门，这个是要智慧。自己没有能力选，那就亲近善知识。啊，老师会给我们提供建议，会教导我们如何斟酌去选择。啊，他或者提供两三种，啊，我们自己来做参考。我们选择之后，看老师同不同意。真正好老师，他有德行，他有修行，他是过来人，他知道，经验丰富。啊，那我们就少走很多弯路了。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这个地方不凡内觉。凡是回头，向内求，不向外求。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的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这意思。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世间圣贤如是，佛也如是。又《大庄严法门经》曰：“文殊师利问金色女，谁是外道？”女曰：“与他邪说，随顺人受，是名外道。”金色女回答文殊菩萨的，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道听途说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啊，道是道路啊，有路人呢、啊，外面走路人他所说的我听到了就相信。啊，就随口在宣扬这外道。为什么？随便听得来的信息没有智慧去检测。这就错了，信息一大堆来了，一定要有智慧去检测，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，哪是有利的，哪是有害的，这要通过智慧啊。哪些是可信的，哪些是不可信的，哪些是能行的，哪些是不能行的。传递信息的人没过失，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决策就对了。我们没有智慧啊，随便就相信了，叫听信谣言，后来产生的不善的 果报，你不能怪传谣言的人，怪你自己糊涂，没有智慧啊，去检测。这是正确的。传递信息的人，有心的，有无心的。有心传递不善，让你造罪业，那是罪；无心传递的，你也接受了，也造不善了。对他讲，他是过，他是过失，他不是罪。有心是罪，无心是过。啊，过一轻，罪就重了。啊，他不是害你，啊，可是责任都要自己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最后决定权在你自己，不在他了。啊，所以你自己要负责任，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。啊，推给别人，你就错了。啊，尤其你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，责任更大了，更要小心谨慎了。啊，领导人的人怎么能没智慧呢？领导人的人怎么不可以啊？怎么可以没有清净心呢？啊，居于领导地位不需要能力。这孙中山先生讲得很好，领导人有权，下面的人有能，非常能干。啊，能把你的意思照你意思做好。啊，所以你有权了，决定权在你，负完全责任。啊，他们是执行的，是工作人员。事情做错了，领导人有罪。啊，他们顶多是有过而已。啊，罪跟过的果报不一样。是外道种类多少？注经不一啊，因为你照前面这些意思来看，你就晓得啊，这个内外大致就能够辨别了啊。佛在经上讲的也说的很多，像《大日经》讲三十种，《涅盘经》呢讲九十五种。华严经跟大智度论讲九十六种，九十五种，为什么又加了一种？这一种就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小乘。为什么把小乘算作外道呢？白论云：顺声闻道者，皆悉是邪。啊，阿罗汉跟辟支佛，跟大乘比啊，他就是邪。你看声闻，虽属如来正教，但是全法，故。业余与九十五种外道并立，而称为九十六种。啊，声闻这个国位临时设立的，好像是中途站了，没有到目的地。你到中途站就把它认作是目的地，就住下来了，错了。 你学佛的目的是成佛了，声闻跟佛差得太远了。啊，譬如父母教儿女，希望你将来拿到最高的学位，好好的念书，拿个博士学位。啊，那么你念小学，小学毕业了，你就满足了，你就认为我的学位已经拿到了，错了，那不是的。啊，小乘悟慧就像这个比喻一样，他只是小学毕业而已。啊，上面还有中学，还有大学，还有研究所。啊，不知道向上提升，所以称他是外道。所以金刚山做比喻，啊，比喻菩萨智慧坚固，一切魔王外道不能动摇啊！啊，金刚山是比喻这种事情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菩萨什么样是菩萨？用《金刚经》做标准，后半部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才是菩萨。《金刚经》的前半部是声闻，不是菩萨。不但思想破了，四相的念头都没有了，都不存在了，这是什么境界？无量寿经经题上平等的境界。平等是从哪来的？平等从清净来的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今天学佛玄的净土法门，方法是智持名号，应该怎样智持？从早到晚二六十种，从初一到腊月三十，日日年年，年年日日，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你就清净了。啊，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的心叫真心。你的意叫真意。你的念叫正念，如果还有别的，都叫邪思。都叫邪言邪行。为什么？这一句佛号保证你往生。往生不能靠人。靠人靠不住啊。现在就连助念都不保险了。啊，助念的人说他心不清净，他很着急，哎呀，你到底有没有往生啊？听说往生头上发热，这一会摸一下一会摸一下，你知道吧？你说你烦不烦恼？ 那个作念的人要清净平等，你说作念要功德了，心浮气躁了作念，我相信那个磁场不是往生人所希望的啊，心浮气躁这种磁场是极不稳定啊，在那个磁场里他怎么会得到清净心呢？这些道理你总得要懂啊，万事总不离理，你把理掌握到啊。所以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都常常劝人，人在临终帮他作念，不要碰他，让他非常安详地走，这个对啊，甚至于祖师提出来，至少断气之后8个小时。啊，可是最安全的呢，12个小时。啊，那最好的呢是14个小时。啊，这是判断大概走了，身世离开。啊，能不能往生？是不是真往生？有两个最可靠的信息。第一个，他临走的时候还没断气，见到佛来接引，告诉身边大众，佛来接我去了，我走了，这真的。一点都不假啊。第二种呢，你真心要求他托梦给你，他如果真往生了，他就有能力托梦给你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要没有托梦给你，那就没去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他有这个能力啊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。我们求他托梦，这是感呢，他就有应啊。虽然没有应，他走得很好，走得很安详啊，走得很庄严，肯定他不堕三恶道。这是靠得住的啊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所以要依经教啊，要依祖师大德这种这个开示啊，来做参考啊。实在说，走的人有没有往生，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呢，我们这一生自己能不能往生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他到极乐世界，我往生的不就见到了吗？啊，我们看慧远大师的传记啊，慧远大师往生的时候，佛来接引，看到莲师比他早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一起来迎接他，都见面了。那没有往生就不在啊，这有往生的人都在啊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 啊，我们要求的是这个，不求别的，绝不扰乱我们自己的清净心。啊，这是送往生的人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不要以为我送了好多人，我有好多功德，你还在贪念功德，贪心还没断。啊，名利没放下，傲慢没放下，啊，一生的烦恼习气，这个都是自己麻烦的地方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：起心正直，善巧决定，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。介若流利，内外明极，其所言说令众悦服，即发苦，见发常，要慧日破疑暗，纯净温和，即定明察，为大导师，调伏自他，引导群生，学诸爱诸，永离三垢，游戏神通。这一段佛用了很多比喻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上是前面此下了正说彼土菩萨真实功德啊，又问刚才我们所念的贤菩萨自觉觉他弘法利生之德，我们应当学习啊，起心正直，正直是菩提心，起心论上跟我们讲菩提心，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，在起心论上说的。起心论上讲的直心，就是此地讲的正直，这是体，有体就有用。真心自受用叫做身心啊，自受用。什么是身心？古大德注解里头都是这么说法，好善好德，这个心是身心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经体实在讲得非常具体，好善好德。什么是呢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。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善，这是德了。啊，所以我在二三十年前讲菩提心，我就用这个做身心，这个讲得很具体啊，身心人听不懂啊，清净平等觉就是身心，就是好善，就是好德啊，大悲心就是大慈悲心，这是利他德啊，菩提心两个作用，一个自利，一个利他了。自利是清净平等觉，利他是大慈大悲。啊，所以我这么多年来讲菩提心，我讲十个字：真诚。真诚就是此地的真知。 菩提心之体，菩提心的自受用清净平等正觉，菩提心的他受用慈悲啊，我用这十个字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好懂吗？啊，我们修就修这个，起心动念与这十个字相应，你真的发菩提心。如果与这十个字相违背了，你还是轮回心，六道凡夫，轮回心。轮回心干的事情叫轮回业，菩提心干的事情叫菩萨道，叫菩萨事业，是一样，用心不一样啊，果报不相同啊。如果是菩提心，果报在极乐世界；如果是轮回心，总离不开六道轮回。这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念老注解里面说得非常好。正直者，正者不邪，直者不去。啊，这个去就是现在中国社会一般讲的弯路，去就是弯路。啊，尽明尽灭，执行十道场啊。往生论注云：正直越方，以正直故，生怜悯一切众生心，这叫直心。啊，正者不邪，直则不去，去是委屈。啊，正直的心，从这个心里头生怜悯一切众生心，这叫慈悲。所以慈悲心从这生的。啊，清净平等觉也是从正直生的。这心不正心吗？啊，不正不知，那个心就是妄想分别之主。啊，妄想分别之主正是轮回心，造轮回业。啊，最严重的就是执着。啊，执着在大乘教里面叫见思烦恼。啊，华严经上用执着。啊，分别是尘沙烦恼。妄想是无明烦恼。这三种烦恼破净了，就成佛了。《法华经》方便品语：于诸菩萨中，正知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啊！无上道是一乘道。 对谁说？对菩萨说的，不是对别人说的。别人说他不懂，对别人说什么？说方便法啊，方便法是什么？二乘三乘，《法华经》说得好啊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我们就知道了。佛说二乘，大乘小乘；佛说三乘，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这三乘方便说。对菩萨说呢，说一乘啊，不要瞧不起，是下下根的凡夫。因为佛对下下根的凡夫往往也用一乘法，不用三乘五乘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下下根人他能相信，他不怀疑，他肯真干，所以下下根能成上上道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他谦卑，他没有傲慢，啊，听话，啊，叫他念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会，就会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念了几年了，往生真往生了，瑞相稀有。他成佛了啊！由此可知，什么样的根性最好度呢？上上根人、下下根人，这两头很好度，都非常容易成就。最麻烦就当中者，不上不下啊，因为他的意见太多了。啊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。佛菩萨慈悲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49年讲经教学，为谁？就是为当中这个人，上不上下不下的。啊，为他们说方便法了。啊，上上根人几句话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下下根人劝他支持名号，3年五载也往生了。又法华文句是云，法华经文句智者大师做的，无尘是去而非止，通教别教旁品而非正，经界学比偏曲，但说正知一道，这是讲的法华经。法华经是一乘法，直截了当劝你成佛，按五乘之分有多种。至于文句所指的五乘，是人乘、天乘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啊，近代太虚大师讲五乘，根据法华经讲的，通教别教是偏，人天等五乘为趣，故正知之一道， 唯是原教之一真。原是圆满，无所不报，无所不容。啊，就像今天我们所讲多元文化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圆教包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设的一切教法。我们再问，包不包其他宗教？包不包这个世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文化，是不是都包在里？都包，没有一法不包括，这叫圆满呐、啊。不能包容，那就偏了。这个意思，总要细心去体会。所以，在一乘法里头，经典上常常有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。这个无有一法没有界限。皆是佛法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佛是觉，不觉就是迷。对一切法你都觉悟了，那不就是佛法吗？迷了，迷了就不是佛法。对大乘经教迷了，这也不是佛法。如果对一些些邪门外道也是觉悟了，觉悟就是佛法了啊！觉悟说，觉悟你知道它是邪，圣贤法你觉悟了，知道它是正的，知道就不碍事啊，邪对我没妨碍，我不会受他的害。啊，决定在觉迷。啊，对一切法觉就是佛法。佛法就是觉法。觉而不迷。迷就是邪法。啊，对于大乘经教，你要是迷而不觉，你不是看它是邪法吗？道理就在此地。故其心正直，表菩萨之性，远离偏曲之教。唯是一乘圆法，方广平正，其疾如风，之大白牛车也。后面这一句是比喻啊，所以菩萨的心远离偏，远离曲。啊，决定不会把偏邪、委屈这些放在心上。啊，心里面呢，只是一乘圆法，究竟圆满之法，一乘圆法。在大乘经教里头 只有两部经。第一部是华严，第二部是法华，还有一部没有翻译到中国来，梵王经。啊，梵王是一部分量很大的经。啊，翻到中国来的只有当中的一品菩萨戒，啊，菩萨心地戒品，只有这一品。啊，那么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缘中之缘，究竟圆满。是哪一部经？是《无量寿经》。为什么？《华严经》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华严就圆满了。啊，这是古大德公认的，没有人反对。《华严经》怎样达到究竟圆满？是因为普贤菩萨率领41位法身大士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所以无量寿经的圆中之圆，究竟之究竟。啊，从这些比较，这部经突出了，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头的第一经，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弘化利生唯一的一部经。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这里头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的有多少人，无法计算呐！啊，有一等人听到这些话，他就怀疑，这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？啊，极乐世界有多大了？能容得下吗？那首先要晓得，极乐世界不是一个星球。这一定要懂得。不是一个星球，你住在哪里啊？这个问题阿难尊者问过，就在本经。佛讲得很好，夜摩天住在哪里？斗率天住在哪里？化乐天住在哪里？不住在地星球上。天只有四王天、桃李天是地狱天，他住在土地上，其他的住在空中啊。空居不是地居，他不住在哪个星球上啊？啊，极乐世界，它是法性土。我们的世界不是法性土，这土是什么？阿赖耶的相分， 是法相，不是法现。啊，唯识家讲的清楚，讲的透彻。啊，我们是依阿赖耶相分而住。啊，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知不知道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见不到。我们能够见到的，就像电视的传真，我们在屏幕上见到的，现场呢？现场我们见不到。谁见到现场呢？八地菩萨，不动地，他见到现场。啊，他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啊，阿赖耶的业相、能量、科学家的能量，阿赖耶的见分，现在科学家称它做信息，啊，信息场，就是讲的莫那识。啊，阿赖耶的见分，啊，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，这些星球，啊，我们就是五根，眼耳鼻舌身能够感受到的那个境界，叫五尘。啊，五根五尘都是属于境界相。那五识呢，跟第六意识呢，啊，第六意识所缘的化成呢，这属于信息。啊，所以真正见到阿赖耶这三细相，他八地菩萨七地还不行啊，还没见到啊。啊，既然是菩萨见到了，八地以上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五个位次，这五个位次菩萨统统见到，他不是假的。真有其事啊。不过这些佛菩萨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虽然有其事，其事不可得，虽然有其相，其相毕竟空。啊，我们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会怎样呢？会放下了，决定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。啊，为什么？你说不会把它放在心上，实际上把它放在心上人还特别多了。哪些人呢？搞六道轮回的人，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他就搞六道轮回。六道众生啊，搞明白了，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了，给诸位说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，真没有了，不是假没有了。啊，六道轮回没有了，你修净土肯定得阿弥陀佛佛光助照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就见到极乐世界了， 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了。啊，就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这是什么？见佛的秘诀。啊，所以你看菩萨比我们高明啊。啊，偏是通教别教。啊，取是小乘凡夫之见。这些全放下了，一乘圆教阿弥陀佛，放光平正，后面是比喻，其极即是快速，就是成就快速，如风啊，啊，这大本牛车，古时候的交通工具里面，啊，速度最快的马车，大本牛车就是马车，用这做比喻。善巧者，佛的论语，称顺机，故名善巧。又文句曰：贤善权取巧，名观行经纬也。上句明确他善能观机斗教，行权方便。下句明自觉，于观行善入经纬，如是自觉呢，乃能方便教他，随其因缘，故曰善巧。善巧对自己、对教化众生是必要的。啊，善巧智慧是什么呢？我们前面学过十波罗蜜。十波罗蜜是以般若波罗蜜为基础、为根本，后面四条就叫做善巧。啊，总名为善巧，要方便。愿力智啊，这前面修补啊，这一些就是方便愿力智能帮助自己向上提升啊，能帮助众生，这自行化他了都不能离开善巧方便啊，方便两个字怎么讲呢？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。换一句话说，大家好懂，最巧妙的方法，最合适的方法，就叫方便。所以方便不是定法，方便是随机应变。啊，这要真实智慧啊，用得非常恰当啊，让人接受，欢欢喜喜接受，而接受他就明白啊，明白他还能正干对自己呢，观心敬畏。所以佛的论里面说， 称顺机。什么叫称？什么叫顺？称是言辞，顺是行为。啊，机就是大众，宜就是恰当，宜就是方便。啊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态度，用华严普贤菩萨的话说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不顺着他，他不但不能接受，他还来反驳，给你添麻烦。所以一切要懂得恒顺啊，恒是永远的，随顺众生。为什么众生迷了？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久啊！菩萨虽然大彻大悟，完全通达明了，对于一个迷得那么久，迷得那么深啊，你要帮助他像你一样，不是简单事情。你自己想想，你用了多少时间去修炼，到现在的境界？你再想想，我们在没有遇到佛法、没有修行之前，是不是跟他一样？啊，我在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之前，我不相信佛法，不相信宗教，我认为那是迷信，而且认为呢，它是应该被淘汰掉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从小老师这么说的。啊，所以小时候听到接受这个东西，先入为主，变成自己主观观念。再看一般社会大众知识分子都是这种心态啊，这还会错吗？啊，故事是很严重，自己一点不知道。什么过程？没有把这事实真相搞清楚，人云亦云，人家是迷信，我也说迷信，他到底是不是迷信？我们有没有去研究过？没有。有没有接触过？没有。啊，这是自己的故事。啊，方老师他接触过了，他学习过了啊，所以他对于宗教是什么他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他给我介绍第一句话是，你太年轻，你对这个不了解。这一句话说的我们就没话讲了。啊，然后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跟方先生学哲学，他推崇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接着他说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后头还说了一句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们从来没听人讲过。真的吗？ 啊，他要给我上这堂课，佛经哲学。这是我跟他老人家最后的一个单元。第一堂课上完之后，我就离开他老人家了。我又找这个老师，有张家大师，那是专学佛的。啊，方老师学哲学的。啊，我得找一个专学佛学的来，啊，向他老人家请教。啊，跟张家老师三年。啊，都慢慢来呀、啊。越搞越清楚，越搞越明白。啊，张家大师走了，他68岁走的，我跟他了一年，他65岁。啊，走了以后，我跟李老师跟他了人家10年。啊，学经教啊，啊，正式搞了。知道这个东西好，啊，就是善巧一定要有，善巧的根，善巧的来源是智慧，智慧的来源是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清净平等的来源是守规矩，守住伦理道德啊！如果把伦理道德抛弃了，对古圣先贤怀疑了，那你永远入不了门啊！为什么入不了门？你没有敬意。印光大师说的好，真理呀、啊，一分沉浸得一分理，十分沉浸得十分理。如果我们对这个圣贤一点沉浸心都没有，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。释迦牟尼佛亲自跟你讲，没有。你入不进去。什么原因？是你自己有障碍啊！必须用真诚，你才能入进去。为什么？佛的所有的教诲，无论是身教是言教，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，也就是全是从真诚里头流出来的。唯有真诚能给他感应，心心相印。你不是真诚，你学不到。啊，我们从六祖坛经做个例子，神秀跟六祖10几20年的，有没有其如心性呢？没有啊，还是身是菩提树啊，心如明镜台啊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，还干这个？对吗？心外求法，外道。你看看，书念的不少啊，儒释道都学啊，大家都称他为五祖的大弟子啊。五祖要成佛了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想到，肯定是他。啊，在五祖道场 他的身份就好像助教啊。五祖多少弟子都跟他学习，所以这些传法一波传给个外人，不认识字啊，讲堂一次也没参加过啊，禅堂一次也没参加，怎么会给他呢？没有一个人服啊。如果给神秀，大家都服了，没事的。啊，一波长歌慧能拿走了，大家不服气，只有神秀自己知道。啊，神秀还不错，还能够反省。啊，知道是没开悟。啊，他那一首偈子被慧能改掉了。啊，慧能告诉他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他也服了。啊，还不错。啊，总算是个正人君子。啊，还有君子之风。啊，所以以后武则天做皇帝，召见他，他推荐慧能。啊，但是慧能不出山，不应召。皇帝召见他，他不去。这些事都记在《坛经》里面。啊，这都是真正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，教我们怎样学佛，教我们怎样度众生啊，正法救助啊，福利众生。所以这个称顺即自然善巧方便就生了啊，换句话说，没有自己，只有别人啊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个人的利益，这是基本的条件，你才有菩萨有佛那样的善巧。其实善巧谁没有啊，个个都有啊，只是被自私自利名闻利养障碍住了，它不起作用《法华文句》上这两句话说得好，为什么呢？自他两方面都说到了，行善群取巧，这是立身；明观行精微，这是自利啊。所以这个下面念牢做得好，上句明就他善能观机多教啊，你一看就晓得了，这个众生要用什么方法教他。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，正法已经面临存亡的关键。 正法能不能住世，或者正法在这个时代灭亡，我们就遇到了，遇到这个关口。为什么？现在举世之人都不相信，我们要细心观察，为什么不相信？不相信，他不相信自己。你今天就问问人，你有自信心吗？大家都摇头。啊，你相不相信父母？不相信。夫妻的时候，太太你相不相信先生？先生相不相信？都摇头啊。啊，连父母、夫妻、兄弟姐妹都不相信了，你还相信谁？啊，祖宗更不必说了，哪有祖宗啊？啊，什么圣人、佛菩萨，那骗人的呀，都这个态度。我们面临的难关呢？无法救了啊！那要用什么方法呢？行守还原观上的四德，我们就想到了。哎，依这个四德，也许还有效啊！随缘。妙用，随缘就是此地讲的善巧。随缘当中怎么样？不变的啊，不变什么？头有谁相信？你不相信，我相信。全世界人都不相信，我还是相信。我不怀疑，这叫妙用。啊，我不被他转，他慢慢就被我转。啊，我要被他转，我就放弃了。啊，我永远不变。啊，用第二个德，那显现第一德就妙用。第二德是什么？唯一有责，我要把佛菩萨所讲的我做到，变成我的生活啊，变成我的工作，变成我处事待人接物的基础原则，我把它做到啊，久而久之他会发现，哎，你还真不错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他生活在痛苦的世界，我们生活在快乐的世界。哎，这两个是强烈的对比，要让他看到。他不看到，他不相信。啊，等到自己有机缘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居住在一起，做个好样子啊！这一个小区是个佛陀教育的示范区，哎，大家认真做，做出来给你看，你要看到我这个比你们那个环境好，生活好啊，心情愉快啊，大家就相亲相爱，互助合作。比你们天天吵架，天天怀疑斗争，那是要比较吗？你看哪个好吗？啊，不用这个方法你就没办法啊，讲破喉咙没人相信啊，一定要做出来，如何制止态度， 对待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真诚心啊，用真诚心啊，外面如何啊？今天我叫和谐，决定没有心浮气躁啊！现在人全是心浮气躁，我们心平气和。那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要如如不动。啊，顺境不要狂欢，不要失态；逆境不要有怨恨，不要记仇。要用清净平等就把它化开。啊，最后一个重要，那真的是基础，待众生苦，我们受苦受难给他看。啊，你不肯受苦受难，你就不想到这个世间来了，这现在太苦了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啊，他们自作自受，随他去吧。这就是小乘。啊，大乘菩萨看到苦难众生，怜悯他，跟他共甘苦同患难，来教化他，啊，来帮助他，不一样啊。这个四德能帮助现前啊，作为我们修学最高的指导纲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